好，第三节又翻到嚟，我哋嘅话题系咪应该唔好再喺政治咁多？ 都系政治，好似我哋想讲讲阿老萧嘛，系嘛？啊，唔系， 老萧讲 基建，讲基建 系、哦哦。喂，我睇到咧，阿徐少华，即系同阿刘世良一齐做节目嗰位主持咧，喂，摆个 Facebook post 咧，我觉得好值得大家讨论下。但佢讲紧啲嘢嘅，佢话政府嘅公务工程咧，至今已经超，因为我哋呢排香港成日讲超支咩大白象啊，又话咩过议事规则之后咧，立法会就变咗提款机咁啊。其实即系我 唔会噶，其实唔会。我讲、哎， 我讲埋呢个 post 先，讲下我哋基建界嘅社长讲讲啊。佢就话政府嘅公务工程咧，至今已经超支咗超过一千亿，系啦。咁话一千亿嘅概念系乜咧？根据呢个前运房局局长张炳良嘅回答就话，有关公屋成本嘅时候咧，佢就话预计咩一间公屋咧大约成本系100万，一千亿就起到100万间公屋啦。咁啊，即系意思就话，如果你攞1000亿出嚟搞呢个超支啊，咁都够起100万间公屋啦，嗰啲咁样。跟住又讲咗一样，1000亿又系一个乜嘢嘅概念咧？直到今年九月底，香港政府的财政盈余是9664亿，香港公务工程只是超支已经烧了九分一的储备。那他就说我们的储备还可以烧几耐啊，我见很多人 share 这篇东西。所以我觉得很值得讲，有244个 share。 这个问题是几复杂。 烧了九分一储备是吧， 不是的，喂，烧剧都有的，为什么 佢话财政盈余啊，定系财政储备啊，两个唔同嘅概念嚟嘅。 睇先啊，财政盈余啊， 如果财政盈余， 烧极都有盈余， 即系烧极都有盈余啦。咁你讲乜啫？系咪啊？如果你话财政储备咁啊，唔捻同啦，系咪先？系嘛？ 嗱，佢哋先财政盈余系9664亿啦，咁啊烧咗九分一嘅储备。香港就有几多储备？盈余咪储备啊？唔 仲有盈余 系储备咩？ 盈余系拨落去储备噶嘛？系咪啊？ 系 唔系佢搞错咗？屌你老尾！其实佢讲佢写错，屌其实就系财政储备，即、就、系、是、香港政府财政储备有9600亿。屌佢写错咗啦！即系而家 废 啦！其实啲人咧就对呢个事实系好唔严谨咯。我证明咗一样嘢，就224个人，可能有九成都系。都是冇睇清楚嘅，因为如果你睇清楚，盈余同埋储备系两样嘢嚟噶嘛。 喂，应该话佢写啊写得唔清唔楚，咁跟住啲人又睇得唔清唔楚，跟住再 share 出去，啲人又系唔清唔楚。咁 系啊，碌多两碌就唔清楚噶啦。 系啊，即系话哇，咁快烧咗九分一储备噶啦。 等我讲个现实出嚟。咁事实系，事实系烧咗，因为而家嗱，不过咁讲啦。今年四月至到九月嘅财政状况咧，就系、是。政府嘅盈余咧就124亿港元，咁啊九月份咧就有47亿嘅财赤，咁咧就令到盈余减少咗。咁香港今年年度咧头六个月嘅整体开支咧就系2217亿港元，收入咧就系2341亿港元。咁啊，政府嘅发言人咧就话，财政盈余咧主要系嚟自呢个地价收入。咁截至9月30日为止咧，政府嘅财政储备为9664亿港元。呢个系十月嘅时候嘅新闻嚟嘅，系啦，十月尾嘅时候嘅新闻嚟嘅。呢个就系个实际数字啊。咁你话一千亿，佢唔系超支一千亿啊嘛，佢超支系几百亿啫。是嘛，即如果佢讲千亿基建，千亿基建一个工程㗎嘛，系嘛讲緊。佢究竟讲咩呀，许留山。唔紧要啦，不过即咁讲啦，即佢而家好多人就 专系 share 呢啲嘢，因为嗰个基建嗰个银码大嘅，即你无可否认一千亿一个工程其实系多嘅钱嚟嘅。但系即亦都有人啦将佢一千亿同呢个玫瑰园计划比较。这个玫瑰园计划即是香港赤鱲角机场那些基建同埋相关基建，即包括青马大桥啊、丁九桥啊那些。咁 啲人咧就话港英嘅时代咧就冇盈余，但系咧唔系港英嘅时候咧就唔系冇盈余，港英嘅时候咧就冇超支，仲有仲可以即系啲工程咧仲要低于嗰、那个预算，咁样咁样即系同而家呢个特区政府比咧就差好远啦。这个是真的，其实现在特区政府是即是有些事是做得差的，尤其是他对那即是他当然啦，这个社会不断进步的，也都要讲一件事，就是以前呢做港英那些工程呢就很简单的，他那些合约就封了顶，实际上呢就不可以超过那个合约不知百分之几多，我这个实际数字已经不清楚了，那我都是听那些老一辈的人讲，因为我那时候都 未入行。 系， 咁嗰阵嗰个最常见嘅做法咧，就系佢有一个预算，佢最初嗰个设计咧，如果系最初初步嘅设计，如果定咗出嚟之后咧，你嗰、那个那个 scope 啊，即系嗰个做嘢嘅份量咧，只可以减少，唔可以增加。即系譬如青马大桥咁样，佢条桥咧个路肩系好窄嘅。而家如果你揸车喺青马大桥度爆胎咧，其实就好危险啊！你就算拍到埋去桥边嗰度咧，你系好容易，你系冇可能系安全咁样可以换到条车胎嘅，系成条青马大桥都系咁嘅。其实系有原因嘅，即系呢啲本来桥面系应该阔过而家咁样嘅，但系佢当佢设计咗出嚟咧，发现咗，咦？如果我要起阔啲嘅话咧，我就会超支咯。咁佢唯一一个做法呢就係将个桥面嘅阔度减窄佢囉。咪做少啲囉。因为最初你如果睇返青马大桥呢就仲得意嘅。因为佢係一条汽车同埋火车，即係唔係火车 ,sorry, 係铁路都係一起用嘅桥。咁其实本来东涌线同埋机场快线呢係唔会共用路轨喎，最初讲嘅时候。最初讲嘅时候系唔会共用路轨嘅，嗱呢个我都系听嗰啲嗰啲老行专讲嘅啫。咁但系点解跟住又要缩翻咧？即系呢个东涌线同埋机场快线系同一条路轨咁样行咧？其实就系因为佢计咗出嚟又系超支，咁啊不断将嗰、那个预计嗰个scope 不断减少咯， 即系将货就价。 系啊，佢不断 即系等于之前讲过啦，将货就价嗰个问题啦。 佢不断减细嗰个 scope 咯，唯一个做法系咁啫。因为你冇可能噶嘛，如果你要即系你要超支，你唔超支嘅话就系咁做噶啦，冇办法噶。因为佢计咗出嚟个成，因为佢最初预算嗰个成本咧系可以浮动得好犀利嘅。诶呢样嘢系好多人都唔知嘅，但系香港而家个做法就系、是、当然啦，又唔同咗啦。同埋有一样嘢啲人冇讲清楚就系、是。整个玫瑰园计划呢都是一个所谓的greenfield 工程。即是旁边是没有起到东西的。全部都是即是未发展的空地。你可以做什么都得。还有你起东西的时候呢是会比较容易的。现在香港做的基建呢就是拖了很久都没有做的基建。因为他们呢就是都是很难做的基建。譬如你看看沙中线。成条铁路，就算以前嘅，即系之前嘅观塘线沿线，佢哋上起嗰个地铁嘅时候咧，上边系有晒楼嘅，系好难做嘅呢啲工程。呢工程同玫瑰园嗰个难度系唔一样噶，即系你如果将两个系类比嘅话咧，其实系唔系公道的。同埋所有工程合约不可预知嘅地质风险，都系嗰个业主承担嘅。呢、这个我讲过好多次啦，应该。全世界都是这样的，不是只是香港，是外国都是这样的。你只要 这里据我所知他会开个居民大会，那么不停地开。 没关系的，这样没有关系，因为地质风险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你那个原先的设计是给某一种地质用的，但你去到个做的时候你发现个地质跟你之前估计的是不一样。或者之前设计的是不一样，咁呢一个风险就是 业主 承担， 即系喺呢个 嚟讲、嗯，就 系政府咯。当然啦，你睇落去就系、是、港铁啦，但系其实港铁佢做咧，只不过系做一个项目管理嘅身份。其实佢连佢自己啲人都有设计，但系唔系多嘅，佢哋个设计人员。即系当然啦，佢哋而家嗰种做嘢方法同以前咧系有出入嘅。以前咧就捻个价捻得死啲嘅。咁你一捻价捻得死啲咧，个情况就系偷工减料咯，或者将货就价咯。咁而家就少咗呢啲嘢啦，少咗唔系话冇，因为都系有预算嘅压力嘅，到而家都系，唔系嗰啲某啲泛民议员啦，或者某啲白票党嘅议员讲到咧，就系话呢一样，即系呢啲基建咧系点样讲啊？当政府系提款机，其实就唔系咁样样嘅。点解咧？即系我再解释多一样嘢啦，因为好多，因为咧嗰、那个。港铁咧，即系上市公司嘅港铁咧，佢唔系拥有嗰条铁路噶，嗰条铁路佢系冇业权，佢系冇铁路嘅业权噶。上市嘅港铁公司，上市嘅港铁公司系拥有嗰个营运权， 嗯， 同埋佢上盖物业嘅即系发展权，但系条地铁系港府噶嘛，到而家都，同埋即系点样讲咧？佢即系香港政府亦都揸住。港铁嘅大部分股份呢一样嘢系冇变噶，即系就算点样讲，做到最后，其实只不过系政府嘅一个袋嘅钱，即系譬如佢现金换成咗另一套asset。咁当然啦，你喺一啲已发展区嚟起地铁嘅话，梗系嗰个经济效益梗系冇咁高啦，因为你上边嗰个上盖物业嘅发展系冇咗大部分啊嘛。 好。 咁但系如果你话究竟基建有咩益处或者有咩害处，你唔做基建系咪真系可以起晒楼？即系唔做所谓嘅大白象，你咪真系可以起晒楼？其实又唔系，因为你睇下香港而家地铁逼得几犀利，等五班车都上唔到，有时繁忙时间你入到去中环站，基本上咧就唔使去月台噶，因为挤实晒。其实香港嘅基建。是不够的，即如果以一个已发展的城市来讲，香港是严重不足的。 有些人不是说放那么多大陆人下来逼死了，哪个位置坐啊？ 那问题不是放不放，即其实那问题就是你放大陆人，即你要看一个问题在哪里，你可以完全不放大陆人下来吗？不得的。你唯一一个应对方法就是起多啲基建啊嘛，等嗰啲人系可以散开少少，系嘛？ 即系整新市镇得唔得咧？ 即系其实政府都系做紧呢样嘢啦，但系你新市镇都系要起基建啫，其实系一样嘅。 啱， 你做乜嘢都系要起基建，因为你唔起基建，你根本都即系你散唔开嗰啲人啊。 系， 你太集中啦嘛，个问题系咁啊嘛，而家。即系我系唔明咯，即系香港而家即系泛民所谓，即系其实泛民唔系个个都系咁啊，有啲议员咧，即系佢哋对基建咧都系持一个正面嘅态度，正面同埋务实嘅态度，而唔系好似嗱，我哋闹过之前闹过谭文豪啦，因为佢系唔识嘅，其实佢唔系唔识嘅，因为佢大学都系读交通工程，呢啲其实佢都应该识，但系佢系选择唔讲个事实出嚟，而系狂屌。其实就唔合理嘅，如果以一个即系亦都系唔称职嘅，如果系以一个专业人士嘅角度嚟讲，嗱，当然佢专业系飞机师啦，咁但系佢做飞机师之前咧，佢读嗰个学位咧系交通工程，喂呢啲嘢佢系识噶，佢唔系唔识嘅，尤其是佢讲嗰个三条海底隧道分流，喂其实佢系识啲嘅，你唔可以讲我系识晒，其实三条海底隧道分流好简单啫，如果你重税劲加价咧，咁就会分到流噶。咁但系你一加价咧，但系你一加价俾人屌啦，当然系啦，即系好似之前政府个研究报告咁啦，你一话红隧要加价，净系识政府净系识得加钱，其实好难做啊！而家喺香港做基建，因为连政府都系弱鸡嘅，其实个政府系弱势嘅，其实之前嗰可能十年政府都系弱势嘅，因为佢摆咩出嚟咧，都有人屌鸠佢 嘅。啊，咁啊系。 咁而家林郑今次 即系搞掂咗呢个立法会咧，佢一定会做一啲嘢咧，系一啲基建咧，系令到大家拍手嘅。即系其实呢啲系糖衣毒药嚟。譬如佢可能会话我要起多啲公屋，之前佢话要公屋封顶啊嘛，系咪？但其实佢冇讲死话会封顶嘅，佢可能就话哦唔得啦，我哋都要开始翻呢个公屋建屋计划。佢好容易嘅咋，只要民建联嗰啲人同意，或者佢倾掂咗一啲商界嘅人，觉得做呢样嘢大家都有着数嘅，佢就做噶啦。 系、 喂，唔系咁简单个世界，唔系泛民支持者睇得咁简单啊，唔系白票党支持者睇得咁简单啊，即系泛民支持者，我相信大部分都会睇得明，但系系白票党嘅人系睇唔明嘅，好多嘢都。即系成日都觉得话拉布啊，同佢反抗啊，整死佢啊！喂，其实而家你都未整死人，人哋已经整死咗你啦。基本上就系咁。 白票党系咩？非黑即白噶嘛？嗰啲支持者 唔系佢，佢可以话非黑即白，或者可以咁讲，佢哋系 非黄即蓝。 面局唔系， 都系 佢哋系佢都系嗰句。总之你一定要跟随我，你唔跟随我嘅教导，你哋就系比较低等啲。 咁系啊，即系，但系你话基建系咪完全对社会冇益咧？就肯定唔系咯。因为如果你当你一个政府使1000亿嚟做基建嘅时候咧，嗰1000亿其实喺个社会度系转得好快嘅。 系即系其实系 government spending 入去个 economy 嘅一个方法。 系啊，其实佢如果使一 蚊，冇错， 如果使一蚊， 我觉得系。 佢使一蚊嘅话，个一蚊起码会转七八次嘅，几个月内。 系呢个叫喺经济学上叫做 multiplier effect， 系经济学嘅基础理论之一。 同埋香港系，其实香港嘅基建咧个问题系点解而家啲基建会咁贵咧？就系、是、香港其实好耐冇起过大型基建，其实有断层咯。个即系有一个问题就系有断层咯。楼其实都系有个断层嘅。嗱。点解咁讲呢？其实阿董上咗场之后呢，就香港系就冇大型基建嘅，系停 Q 晒。啲人去咗边呢？就系去起85000咯。咁其实起楼同起路呢，系或者起铁路呢，系两班人嚟嘅。即系起楼嘅人同起路嘅人呢，唔系同一班工人嚟嘅，唔一样嘅，冇搞错。佢嗰班其实即系话起路嘅人可以去起楼，其实唔得嘅；起楼嘅人去起路，其实都系唔得嘅。即系有啲人系咁讲啦，但系事实上唔系。其实事实上我嘅理解咧就系、是，你起楼嘅人咧就起楼，起路嘅人咧或者起基建嘅人咧就起基建，从来都系两个唔同嘅行业嚟嘅。即系你建筑工人就建筑工人，但系唔系可以。即系咁容易话你不嬲做开起楼嘅就走去做基建唔得嘅， 即系唔同嘅专业啦。 应该系嘅，其实我嘅理解就系、是，但系当然啦，有啲人好似老萧咁啊，梗系话唔系啦，起基建又可以起楼。 系啊，即系你起路咪倒啲水泥，起楼咪倒啲水泥啫嘛，佢哋咁谂 嘅。事实上就我嘅理解就唔系咁嘅，作为一个即系工程师，好负责任咁讲咧，就唔系咁。容易嘅转行都，即系如果你起开楼嘅人走去起路啊，或者起开楼嘅人走去起开路嘅人走去起楼啊，嗰啲其实都难嘅。同埋仲有一样嘢就系铁路同埋路又系两个唔同嘅行业嚟噶嘛。虽然大家都系路政署管，但唔系一个一样嘅行业嚟啊嘛。大家嗰个法规都唔一样，系完全唔一样噶。铁路嘅法规系严好多噶。咁即系咁啊，讲翻转头啦，即系都讲歪咗。咁啊。老董嗰阵时就净系去起楼啊嘛，咁其实嗰阵时咧就冇基，即系冇实际嘅基建，有少少就系港英留翻落嚟嘅西铁，但系即系起西铁都系少人嘅，即系都唔系真系好多人去做嘅呢啲工程。咁到咗呢个曾荫权时代，先至攞翻啲基建工程出嚟，因为经济唔得啦。咁佢同埋。85000又唔搞，咁嗰阵时80000搞开楼嘅人咧就麻烦啦。当然曾荫权时代一开始嘅时候，但到咗曾荫权时代嘅后期咧，就啲工程开始出翻嚟啦，即系嗰啲基建啊， 起楼嗰啲啊，系开始旺啊。咁咁但系咧，以香港搞基建咧，已经有好多年冇搞过啦。嗰阵时开始旺嘅时候已经冇搞过，结果系啲咩人翻翻香港咧？就系以前喺外国度做嘢，但系香港即系香港嘅移民，咁我咪翻晒香港做咯。有好多系咁嘅，我都认识好多嗰啲人。咁嗱，你做基建点解会贵？因为而家啲基建太复杂啦。尤其是高铁同埋嗰阵时观塘线延线，再加埋而家嗰个沙中线，其实呢三单工程咧，请唔少日本工程师，因为好坦白讲，澳楼教出嚟嘅工程师系唔识起地底工程咯，即系唔系完全唔识，但系你话喺一个已经侧边系起晒嘢嘅环境里边，去起一个工，即系去起一个睇一条隧道。系上面有好多楼喺度嘅，一冧楼就扑街噶啦。咁 系， 咁澳洲纽西兰工程师系唔识做呢啲嘢，即系我唔系话要踩低我啲同学啊，唔系啊。 高楼大厦少啊嘛， 因为大家嘅系啊，大家嘅地方唔同，同埋好少，即系冇一个好似香港咁样嘅 密集城市， 密集嘅城市，即系譬如而家好似纽西兰咁，佢楼喺奥克兰都起紧即系所谓嘅地下铁格，咁其实系一条火车嘅隧道啦。咁佢都要请喺香港做过嘢嘅纽西兰人去做，因为系香港或者东京先至，或者即系如果唔系呢两个地方，就系大陆啦，先有呢啲工程师系近几年做过呢啲即系地铁啊或者隧道嘅工程，即系铁路隧道嘅工程。其他地方好少啊！你唔好讲话要大陆嗰啲人嚟，大陆嗰啲人咧系香港系唔承认嘅，所以即系唔会有大陆工程师系直接可以嚟到香港做，除非佢有外国学历。 嗯， 所以其实到最后咧就系益，即系呢啲基建咧就系益翻香港人嘅工程嚟嘅。当然啦，佢会请一啲大陆人啦，但系嗰啲大陆人咧，好多时咧都系九七前已经喺香港做过嘢噶啦。咁但系咧，佢就识大陆嗰套。我有几个朋友都系咁嘅。咁佢就识大陆嗰一套。咁而家啲工程咧就同大陆，譬如高铁咁啦，有联系。咁佢咪要请一个搞得掂大陆嘅人咯，识得玩大陆嗰套嘅人去做咯。但系当然啦，佢喺九七之前已经做工程师啦，亦都就系九七前。已经喺外国公司，即系喺大陆嘅外国公司度做过嘢啦，就唔系你一般话，即系话啲大学毕业生抢饭碗啊嗰啲，即系你喺基建界就唔会有嘅，即系呢样嘢就唔系咁常见嘅。咁当然有大陆人啦，但系大陆人系冇优势嘅，即系我可以咁样讲，可以负责任。 喂，有啲人，我睇过有啲人咁比较啊。喂，你大陆咪起个南沙群岛填海填个岛嘅，填咗要使七百几亿人仔，点解香港起个机场喺条跑道就要使千几亿啊？ 我讲样嘢俾你听啊，大陆佢做呢啲嘢咧，佢系完全唔理个环境嘅。第一，第二就系其实大陆嗰啲嘢咧系，即系我唔系话踩大陆人啦，大陆嗰啲基建咧系唔到位嘅啲水平。点解咁讲咧？近几年咧喺非制嗰度咧，就大陆工程师同埋大陆嘅建筑商就唔知点样帮我哋起啲路，其实就应该系大陆政府贴钱嘅。咁起咗出嚟咧，最初系好靓嘅，最初好靓啊，头几年都 OK 嘅，但系好快就烂晒咯。咁其实就系因为佢哋技术上系唔到位嘅，即系大陆，即系呢一样嘢，尤其是佢哋派去海外嘅建筑团队，其实就系冇嗰个技术根本就唔够，同埋佢个设计根本亦都系，即系严格啲嚟讲就系唔识嘅，同埋系唔理解当地嘅环境。即系譬如佢喺斐济嗰度起，即系喺斐济嗰度起路，佢条路咧系平啊， 完全平嘅。咁如果完全平嘅路咧，就去唔到水噶嘛。咁啊，即系水咧，亦都系会整坏条路啦。当然，咁咪好大嘅问题咯。即系你结果就系要纽西兰嗰啲工程师或者澳洲嗰啲工程师走过去帮佢搞翻掂佢。 斐济可能好多香港人唔知边度啊 ，Fiji 啊。 喺东加都有呢啲咁嘅 case， 即系唔系净系斐济，因为其实两个地方咧都系英国佬去，即系嗰啲基建咧都是英国佬搞嘅。咁英国佬搞嗰啲基建咧，到而家咧都系即系都系 work 嘅，因为英国佬佢嗰种做法咧，同大陆人嗰种做法系唔一样。英国佬佢系会真系了解咗当地嘅气候，先至去设计。咁大陆好多时咧就唔系。大陸好多人咧就係將大陸嗰套咧就搬去人哋嗰度，咁啊九成都唔 work 噶啦，其實。咁呢啲係殖民咗幾百年嘅智慧嚟嘅，中共係好難學得到。咁如果你話香港嘅 case 咁樣，其實香港起你信唔信大陸工程，即係大陸嘅工程公司喺香港起跑道啊？即係講真，如果你連呢個港珠澳大橋嗰啲島都話會漂移啊，又話成嘅話。咁一个飞机嘅跑道，咁你会唔会真系俾大陆佬去起咧？其实个答案就系大家都知道系唔会咯，你唔会主动将嗰个合约系俾大陆佬咯，系嘛？当然系要揾翻即系呢啲咁嘅填海工程，你咪揾翻即系当然系揾翻啲大啲嘅本地开嘅或者鬼佬资本嘅公司啦，当然系即系外国资本嘅公司啦，系比较稳健啦。 但佢有可能判俾大陆公司做喎，有啲我 系咯，呢样系我谂法。 有 可能 有啦，当然有啦，但系 平啊嘛。 但系你会有一个严谨啲嘅，即系起码多啲人信嘅管理制度咯。系啊， 或者可能系啲小工程，不过俾好多钱大陆公司，但系最骨干嘅工程俾外国公司，会唔会咁样做咯？即系斩件 都有。 有可能嘅，但系冇我认为就唔会咁样做，因为咁样做系呃自己嘅，即系咁样做系呃自己，你悭唔到钱嘅，尤其是喺管理方嘅谂法嚟讲，譬如机管局要，因为而家机管局管噶嘛，即系如果你譬如喺 但系而家系政，但系有可能系政治噶嘛，即系我意思系政治嘅问题多于你专唔专业嘅问题啊嘛，而家香港如果即系嗰班人要同你拗啊，假设。即系话呢个政治问题噶嘛？你讲 冇嘅，因为投标嘅香港暗标嘅，你要计个价钱又要剩嘅。咁如果大陆公司嘅个价钱系 competitive 嘅，佢又即系嗰个非价钱嘅 attributes 又可以做到，即系做得好过外国公司嘅话系得噶，系会俾咗大陆公司嘅。但系你话直接批俾大陆公司就冇可能嘅，做。呢啲系政府钱上面系做唔到嘅，因为如果直接批俾大陆公司咧，审计处系一定会查到出嚟嘅，系唔啱规矩，因为其实系有规有矩， 即系都系系咯，即系有规有矩啦。 其实香港系一个有规有矩嘅城市嚟嘅，就唔系啲人点样可以做嗰啲围标嘅嗰啲咧？你有冇听过政府工程围标啊？都会有噶，不过系细工程，大工程围唔到嘅。 系咯， 大工程围唔到标噶。咁但係你点解嗰啲屋苑嗰啲会有咁多围标，就是、因为嗰啲物业管理公司同埋嗰啲人夹计搵食。 业主立案法团 系 业主立案法团搵食。 嗰啲人即係唔系佢最主要系个物管公司同埋嗰啲业主立案法团都系一部分。佢哋铁三角。即係工程维修工程老鼠加呢、這个黑法团。再加呢个物管公司， 物业管理 系啊，物业管理公司铁三角去做呢啲围标嘅， 但系都系细细地嘅。 因为私人你，因为个问题就系嗰监管力度唔一样。你立案法团咧，冇乜专业人士可以即系睇得掂一个工程。如果你话要喺机管局啊，或者喺路政署嘅工程作弊，好难嘅，唔系咁容易。好多人睇得呢个世界好容易，但系其实唔系。呢啲人哋嗰个管即系监管力度系好强，同埋系佢哋多人个嗱，讲真啦，即系香港政府系请好多人嘅，佢哋请嘅人可能分分钟多过喺嗰度做嘢嘅 contractor 嘅人数。即系如果你讲专业工程师嚟讲，专业工程师可能政府请得仲多过承建商，甚至请得多人过管理嗰个合同嘅顾问公司。 所以我就明白点解泛民同埋一啲即系黄色嗰边搵唔到嗰啲专业人才，好捻过去晒政府做嘛，系咪啊？ 事实上系嘅，因为帮政府做嘢系用，帮政府做嘢系合理嘅。如果以个人嘅利益嚟讲，其实我都讲过啊，之前你有其实香港有七八成嘅工程师都系帮政府做嘢嘅。即工程师当然唔系大部分啦，但系即工程师唔系成个行业嘅大部分人，但系佢譬如你嗰啲建筑工人啊、钻头啊，其实佢哋知道点样先有饭开咯。 嗯， 你哋不断咁泛民不断咁屌基建咧，其实就只系将嗰啲做基建嘅人咧推去蓝色嗰边嘅啫，好现实咁样讲。所以你睇到 点解泛民要咁做？我有时 民主党冇咁样做噶，我讲俾你听。其实 喺民主党，我发觉通常都俾佢过嘅呢样嘢真。 因为民主党去明白浅黄浅蓝系同一个市场啊嘛，你好容易嘅啫。其实即系你有啲人话我支持呢个黄，即系呢个民主思想，但你搞到我冇饭开。如果系即系。嗰啲拉布嗰啲， 系啊，明白。 咁我咪话我冇理由要拉，我梗系唔中意拉布啦，系咪先？好现实嘅嘛，到最后就系，当你同成个行业嘅人为敌嘅时候咧，咁你嘅支持就会损失好多。譬如即系而家你公民党嗰啲，佢而家开始抄，即系又系劲屌基建呢条桥啦。其实就唔啱数嘅，讲真，你网上嗰啲人梗系讲话。屌基建屌得啱啦，有啲人梗系话而家香港啲基建太贵啦，老萧就系咁讲啊，老萧都话啲香港啲基建太贵。喂，如果老萧呢个咁精明嘅生意人知道啲基建太贵，佢第一时间去开公司做基建啦，佢有冇啊？佢冇啊嘛，因为佢其实自己都系做建材噶，系咪先？佢做咗几廿年建材，佢要去翻踩翻入去嗰个行业度唔难噶，佢都冇做。 嗯， 其实就知道基建呢个行业冇钱搵嘅。如果佢工词专俾地铁公司嘅话，佢睇下佢有冇钱搵。你会冇钱搵㗎。即係你搵到即係你户口㗎咋呢个老美。唔係啲人讲到唔係啲人讲到咁夸张。因为其实做工程最大嘅问题就係嗰啲工程嘅专业人员赚嘅钱係唔少嘅。所以你到最后呢就係、是、嗰啲專業人士賺曬啲錢，但係你做呢啲工程嘅公司係賺唔到錢嘅，好多呢啲 case 嘅， 即係等於打官司啦。 係啊，律師咪賺曬咯。你到最後嗰、那個其實 又等於睇醫生啦。 係啊，係啊，即係 醫院請個大角手翻嚟，啲錢俾大角手賺曬咯。 係、啊，即係你好似香港，即係啲人話你擺多啲錢落醫療，但我講俾你聽，你擺多錢落醫療冇用嘅，唔會改善到服務嘅。你请多啲医生都未必改善到服务的。唔一定可以改善到服务。因为香港那个训练出来的医生太少。佢请得嘅只不过是肯考到那个烂鬼事的医生的。有好多外国医生是识考的。是识 提升。因为我听老萧讲过香港一个问题就是我睇过佢嗰本大作啦香港的命运佢其中一个问题就是专业垄断。 香港是医生有但是其实其他行业。 医生律师。 医生算是有但其实其他行业不算有的。因为律师其实很容易的他入去考返个试就得㗎啦。 是。 过到㗎啦。 但医生好紧要啦。 但医生又是很明显是一个不一样的。 咁工程界请问 工程界冇的冇限制的。 冇。 工程界冇限制嘅，英国牌 主要系 英国牌同香港牌同澳洲牌三个地方嘅牌通啊。 哦， 系啊， 即系主要系医生嘅，如果个专业垄断就系、 是、工程师冇专业垄断噶， 系咯。 你即系有，因为佢因为工程师嗰个冇嗰、那个流动性高啲嘅，佢系有， 系 佢系直情成个亚太经合组织系有一个工程师牌啊。 嗯， 系啊，咁 当然啦，小弟都系其中一个啦。咁我小弟当然唔系唔识嗰啲人啦，即系当然有个喺土瓜湾踎咗好多年嗰条友，佢梗系话我唔识啦。但系嗰个现实就系、是，系得我可以讲到俾你听，亦都冇人肯讲嘅，因为如果佢讲嗰啲嘢，咪俾你屌屌做乜？即系我做乜要讲嗰啲俾人屌嘅嘢啫？其实一般人都唔好似我咁嘅，但我话俾你听个事实就系咁啦。 因为其实政治挂帅嘅问题就系会忽视咗专业意见咯。香港一路能够成功，其中嘅原因就系英国佬系听专业意见咯，可唔可以咁讲？ 其实英国人咧就。点解会听翻专业意见？其实专业人士咧就系佢哋自己英国人嚟嘛，同埋喺殖民地其他殖民地去嘅人啊嘛。咁 唔系 standard 系佢哋 set up 噶嘛？屌， 系即系理佢哋谂嘅嘢系理性多于感性， 同埋 多于无谓嘅利益嘅冲突。 佢其实香港点解管唔掂嘅？有个原因嘅就系、是、你如果即系香港系。用翻多少少外国 train 出嚟嘅人，其实就成套嘢去容易管好多。 其实共产党又唔信，冇计嘅。 呢个冇办法喎。但系其实香港嗰套嘢，其实到而家都系英国 嗰套嘢 嘛，即系唔系你大陆嗰套啊嘛。 系，所以林郑，所以佢好重用林郑。林郑系一个好难得又识玩呢套嘢，又对佢忠心嘅人，连个仔同埋老公都抌咗上去做人质， 佢系真正嘅港英余业，即系唔系好似阿柳记啲咁嘅低级公务员，净系睇到表面浸嘢。其实林郑学英国佬系学到极致，嗰种即系嗰种喺搞鸠你啊，阴阴湿湿啊，但系表面又做得好好嗰啲咧，佢系高级嘅，高级过柳记好捻多。我发现 唔系柳记好识嘅，不过柳记咧佢就佢系写俾啲话俾啲客听，啲客中意听嘅嘢。而唔系讲事实，我而家就系讲事实俾你听，事实系好难接受嘅。即系点解香港啲机会咁贵？因为啲容易嗰啲已经起晒啦，而家起亲都系难起噶啦，一定。 喂，呢个早泄医生佢话咧，拉咗布之后咧，公立医院咧个啲医生全部收红包，屌佢老母，佢自己做私立嘅咁讲啊，仆佢街。 佢假设啫，系佢个幻想。呢个系佢嘅幻想， 咩拉 早泄医生？ 佢讲点 都要揾集屌柒嘅柒头咁冚家铲呢个 人，边个人识佢啊？ 唔系你讲多次啦，你讲多次我唔明啊，我唔明啊。 嗱，佢就话拉布改咗议事规则之后咧，公立医院啲人嗰啲医生咧就会好似大陆咁收红包啦， 黐线啦！佢而家咁，佢其实就系侮辱咗成个医学界呢条捻样，你冇咗议事规则。公立医院啲规例会改咩？佢都多余嘅，同埋管理医院嘅唔系立法会 啊， 管理医院嘅唔系立法会嘛，同埋有 ICAC 嘛，香港而家成套嘢烂晒咩？香港唔系成套嘢烂晒啊，未系啊，唔好咁样讲啦，你咁样讲冇用啊，你吓人冇用啊，个现实就 系呢班人系 sell 恐惧啊嘛。有两套嘢嘛，一套系美化英国年代，第二套系sell 恐惧嘅未来啊嘛，系呢两套嘢系佢哋嘅中心思，系佢哋伎俩之一啊嘛，系之一。 但我话俾你听啊，而家个现实就系、是、现实啊，就系、是、香港反而冇咗，即系呢个议事规则改咗之后咧，林郑反而佢真系要做翻啲即系民心同民生有关嘅嘢。因为而家冇晒藉口啦嘛，之前就系话我拉布，所以搞死晒啊，民生嗰啲我都搞唔到啊。而家冇咗呢个藉口，其实佢哋仲大镬噶。 因为佢哋要冚翻，即系政府依家都怕啲舆论嗰啲同埋讲民意咁样噶嘛。咁 系啊， 因为话咗话过就过啊，咩提款机啊，成啊呢啲，其实依市民记在眼里，记在心里噶嘛。 系啊，所以佢而家一定要做民生嘅，所以我讲过就系你如果喺香港呢未来呢几年都会好噶。个政府会对市民好啊，反而系咁， 即系好吊诡呢样嘢。你咁我咁样讲，当然有啲人唔信啦。 即系都系嗰句咧，新加坡化啦。新加坡我唔俾民主你，但系我会俾你有好嘅生活。 新加坡就算佢只要唔涉及政治咧，佢嘅审判都系好公平噶。即系嗰啲嘢都系相对公平噶。其实 应该话777应该起码都要维持到下次区议会选举至到立法会选举，即系佢都唔可以即系。俾呢个 backfire 烧翻自己咯，即系佢哋所讲嘅呢啲修改议事规则之后嘅恶果。如果唔系，如果唔系就佢嗰、那个777嘅支持度就会大射噶啦嘛，真系会。 所以我觉得佢系聪明人咯，我唔系教佢做嘢啊。其实我讲嘅嘢就系我认为佢会点做，而我觉得九成佢都会系咁做嘅，因为俾我喺政府做过嘅经验嚟讲咧，我都系会咁做嘅。如果有啲咁嘅 situation。 所以咪共狗咯，你系同我哋一样咯， 唔系 个变晒共狗咯， 唔系因为咧七七七一定要做翻呢啲民，即系攞到民心同埋民意市民嘅支持嘅嘢咧，咁佢先至可以将呢班白票党啊、激进泛民啊呢啲咧收晒佢哋皮噶嘛。 亦都唔好咁讲，应该话佢可以漂白自己， 系都系两个都啱，我 佢系漂白自己。佢而家嘅敵人唔單唔係泛民，佢嘅敵人係民建聯嗰班，因為其實一路以嚟係有一批人係想凌駕香港政府㗎嘛，由董建華年代就係人大嗰班人㗎嘛，佢個每一個人都係想上下其手，咁佢哋就會搵泛民嚟做呢個箭靶，就好似曾蔭權年代一近少少泛民啫。吓，同阿梁家杰佢哋倾偈啫，佢哋又闹到梁家杰，唔系闹到阿曾荫权扑街噶嘛。 其实而家系 呢批人成系啊，呢批人一路就想凌驾于呢个港英余孽，即系呢个香港公务员系统。香港人点解系中意胡苏贞？因为胡苏贞系代表香港公务员系统，而呢一个系统自曾荫即系自689上嚟一路俾人打压。呢批人是唯一能够对抗呢批土共的一个力量。 所以你而家睇到林郑是好精的。林郑你睇下佢做好多嘢呢都系唔理民建联嗰啲人讲嘅嘢。 係啊，佢系其实一路以嚟香港嘅政局嘅混乱系就系在于有批咁嘅人，啲老土共啊嗰班人一路都想凌驾香港政府。想成，而习近平亦都系知道，你睇下佢特登叫阿林郑上嚟，啊赞到佢天上有地下无，其实目的就系话，我其实系会用港英余孽嘅，只要你有能力，而佢亦都深知道你班民建联不过系狐朋狗党嘅啫嘛， 冇啊，民建联嗰班人佢睇利益睇得太重啦，好多都，所以其实我点解认为而家搞嗰啲，即系同 Tony 都系咁认为啦。你搞嗰啲法团啊、围标啊、黑法团啊、围标啊，嗰啲系有得搞嘅，就系呢个原因咯。 系， 因为 就系因为你依班咁嘅友仔，十个入边有着咗七八个都系衰格噶啦，一定有噶嘛。只要打佢哋，打出一条裂痕，你就有机会攞咗个大多数，由区议会走翻入去议会，变成咗大多数。呢个先系唯一一个办法啊！ 系辛苦嘅，所以对理念型政党嘅人嚟讲咧，唔会了解噶啦。因为呢啲揼石仔嘅嘢，永远都系得啲傻人做，好似谭香文嗰啲傻人咧，就会揼石仔。咁跟住咧，就有人去尝试去收割， 系啊，会。会要俾人告，会俾人打噶嘛？依班人点敢嘅？连攞炮都唔敢，屌讲啦！你可以攞炮做英雄嗰阵，你都唔去做英雄啊？一系就匿埋一二角喺只 Facebook 打飞机啊？ 超 晒 事 啊！自己抛头颅出嚟俾人打， 超 晒 事 咩？ 超晒事，超晒事啦！下次再讲啦。唉，因为其实呢班人系好再讲都无谓。但是即是我哋讲呢一种预言呢，就唔系因为我哋系共狗而做呢个预言，而系我哋睇到呢个实际嘅情况，我哋认为呢个林郑会点做，同埋佢已经有晒蛛丝马迹系点样做啦，所以大家抛弃咗呢个幻想啦。即系如果有啲白票党嘅人话，啲医生会收红包啊，或者啲 啲基建会不断乱批钱啊，我讲俾你听，呢啲反而唔会做啊。尤其是一开始即系呢个议事规则冇咗嘅时候，一定系搞啲民生议题先。民生议题会有好大嘅，即系好大嘅钱财会掉落去嘅，即系呢个啊呢、这个777，绝对 系。同埋上次听阿何俊仁节目讲咧，其实就算全民退保咧，必要时候咧777可能系做呢个叫做秘密武器，佢都可能俾你过嘅，全民退保都有机会过到噶。 其实全民退保唔难嘅，因为你谂下嗰、那个。即系香港其实本身已经有一个类似全民退保嘅嘢，就系 生果 金。其实生果金都系人人有噶啦。咁佢只不过系将生果金个，其实将生果金个银码加到一个可以生活嘅水平。譬如佢而家系，而好似系2000蚊到啊嘛。如果加到6000蚊咁咪得咯。 甚至5000蚊都掹掹紧咯。 加到5000已经够噶啦，老人家即系讲真，你呢、這个已经可以当系全民退保噶啦。其实。 5000如果老人家有公屋的话应该好，应该 OK 的，是吧？香港 应该、OK、 有公屋，有老人家 有自己的物业的话，你5000蚊都好使啦，是吧？ 嗯，是没错。所以其实他还有很多招可以用的。 是啊， 民生商方面好捻多招的。 是啊，同埋你不要想住可以拉死他，是没用的。现在已经到了一个位置，你根本只可以再聚集一些力量，是对这个民主、有一个要求的人，即是聚集返呢班人，唔好再伤呢班人嘅心，去做啲实事囉。啊， 即係等，即係等等于我哋嘅友台啦，阿郑宇石教授佢哋咁讲，英雄所见略同啦，我哋同佢。咁我睇下。 佢跟我哋另一批话唔係英雄所见略同，跟我哋，我哋个节目出先㗎嘛。 系， 戴耀廷讲先嘅，啊，戴耀廷 全部人转风之前咧，我哋节目就讲咗，之后就俾人屌，啊，即系摸向狗，而家个个变咗摸向跟狗，跟狗我哋， 跟摸向狗啊， 唔系， 但系我哋都俾人屌，我哋而都俾人屌嘅，啊， 因为我哋讲嘢唔好听嘛，屌柒佢哋嘛。 事实是难接受的。 预言者的悲哀嘛。大家有看 Troy 啊，木马屠城记的故事都知道。预言者永远都是会被人话的嘛。你看看这个旧约圣经的先知 几容易被人逼害，是不是？ 所以都没什么 事。我这样讲完之后又被人闹了，说我侮辱过旧约先知。 不是，冇嘅，我哋又唔会话自己先知，不过我哋即系讲嘅嘢都好准确嘅， 讲事实啫， 系好准确嘅。但系你如果你要漠视事实嘅话咧，你可以屌鸠我哋，冇所谓。有好多人都系咁，我见到，即系佢哋都系漠视，究竟即系漠视佢哋见到嘅嘢，就谂一套另外一样嘢，即系同现实根本系完全脱离嘅嘢出嚟，系呃自己接受另一套。咁冇办法，呢啲人我呢啲人我哋帮唔到啊，呢啲人我哋帮唔到。 我老公，我最不满嘅系佢哋用一个假身份，然之后用讲大话嚟吓我哋，呢样嘢系我完全接受唔到。 冇办法啊，太多呢啲人啦。算啦，我而家都学识咗接受啦，即系我头先都闹咗啦，当然，但系冇办法啦，而家即系我哋讲嘅，你唔信你咪继续讲咯，冇所谓噶，我咪 继续听， 但我 听D700咯，唉，最好嘅要俾钱听。 唔系听完之后，佢哋会发觉佢哋嘅支持者全部改跟晒我哋所讲嘅嘢咯。咁我到时又想知道佢点，佢哋支持嗰个人，我想知道佢哋会点样心情啊？ 冇嘅，因为其实呢啲冇办法噶啦，讲事实系好多时要付出代价，即系所以好多人唔会讲事实俾你听。呢、這个就系现实社会嘅悲哀。 其实整个收费台，整个收费台讲佢哋中意听嘅嘢，咩可以变啲 D700 啊？系嘛？ 你可以咁做嘅，但系有冇咁嘅必要咧？ 我嗱，如果咁样做，唔好预我啦，我觉得好唔开心。 冇必要， 我做呢个台 冇必要。 我做呢个台志在开心啫，老实讲。 我都系。 大家有唔同嘅意见系好正常嘅，即系我认为。大家有唔同嘅睇法都好正常，所以我哋呢个节目嘅好处就系、是，唔系一言堂，即系你都可以质疑我讲嘅嘢噶， 系咪先？冇问题噶，我都可以质疑你讲嘅嘢，都一样。 喂，质疑咧，批同批评咧，佢哋系分唔清噶。就算批评都 OK 噶。 唔系，我哋如果你用基于事实嘅批评系冇问题。我都讲咗啦，如果有时有时啲人讲话我哋讲得唔清楚，咁系噶，有时我哋留半句啊嘛，咁冇讲清楚。咁系，咁我哋跟住补翻咯，系咪先？即系我哋好谦卑嘅呢样嘢就。但如果你系将一啲我哋冇讲嘅嘢话屈到系我哋讲嘅，咁就好有问题咯。即系譬如林子健嗰单嘢，我都话你那个 benefit of doubt 一定系俾林子健嘅。即系如果喺我嘅角度嚟讲，如果我评论呢件事，咁你可以有唔同嘅讲法，你可以咬死林子健做。咁但系有时如果有一啲同类型嘅事件发生喺你身上，咁你就要记住。你是怎样怀疑林子健咯？系嘛？点样主死林子健？ 点会啊？嗰班人点会咁谂啊？老实讲，佢哋系有自己嘅立，佢哋系根据自己立场。 其实我哋都系根据自己立场 讲嘢嘅。 其实我哋都根据自己立场。如果讲啊林子健嗰单嘢，其实你睇翻嗰啲事实咧，我哋系判断唔到嘅。我哋系只不过系将嗰个疑点嘅利益归于被告啫。其实 我哋嘅立场就系咩？我哋立场就系基于事实讲嘢咯，讲真相咯，讲我哋信嘅嘢就 系 我哋最终 立场。但系有啲人嘅立场就系、是，总之只要你唔跟我讲嘢， 你就 我就要教育。啊，你唔系我要教育你，你唔听我讲，你就系比较低等啲嘅人，我会睇唔起你。 其实我都有啲喎，头先我讲基建嗰啲嘢，我都系咁样，我都系咁样谂，即系我都要警惕、警醒下，因为好多人唔知啊嘛，佢觉得搞基建就一定系大白象啊嘛，咁事实上 唔系，但系你有数字可以讲，佢系用情绪嚟讲，数字同情绪系唔同 的，或者土瓜湾生活嘅经验。 唉，唔讲啦，即系佢嗰啲即系得啖笑啦。你当然佢可以话我系既得利益者，为既得利益嘅人讲嘢啦。其实系嘅，我系为既得利益者嘅，我系为既得利益者讲嘢嘅。但系既得利益者咧，唔系嗰啲工程公司嘅大老板，从来都唔系嘅。其实做基建咧，就系、是、到最后咧，受益嘅都系市民嘅，尤其是做沙中线啊嗰啲，其实嗰啲系一定要做嘅。你有香港已经起咗两只大白象系冇用嘅。第一就是高铁，第二就是港珠澳。这两样东西是没有用的。但是这两样没有用的东西都可以在从中赚到钱的，如果大家有想法的话。好像 大肥都讲过， 港珠澳车牌这件事你如果是有得搞的，你当然搞回两个来做啦。是不是，即如果你为了改善自己生活，你不要理那么多的啦。是吧， 他觉得这些不是应识的嘛，这些东西就是叫做。走后门啊，其实又 唔系走后门啊，你个都系有商机就做噶啦，做生意嘅人系咪？即系高铁，其实高铁咧 又够漂亮啊， 高铁亦都有方法搵钱嘅，不过我唔讲啦，到时即系等佢开咗嘅时候先讲啦。高铁系有方法搵钱嘅， 我谂到少少，我又谂到少少， 系啊， 好啦，好啦，过晒钟啦，过晒钟， 过晒钟啦，不过迟啲讲啦呢啲。 系咁 啦，系，拜拜， 好啦，拜拜， 讲啦，好，拜拜。